听。 今天是2017年3月10日星期五，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整点听。北京新闻网消息，经济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先行。北京市副市长季宇介绍，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等八条公路建设正在积极推进。北京新机场北线的高速公路今年将开工建设，从而基本建成首都地区环线主体工程。中国新闻网消息，截至7日，第一批设置黄色禁停标线的大街上已经有部分施化完毕。交管部门对东城区17条停车示范街开始施化黄色禁停标线，凡施化有禁停标线的道路均禁止停放车辆，违者罚款200元，记3分。法治在线带您了解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鼓槌和齿轮，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感谢收听本时段整点播报，下一时段再见。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整点的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好音乐当中，嘉伦来陪你听听歌。本时段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玟《蝶对蝶》。 当我指着别人的时候，手机没电，听我问起就问心中哑口无言。当我伤心要和你聊天，你就说想睡，在我痛了之后才发现爱要暧昧。亮亮亮亮亮，潇洒天王，亮亮亮亮，别人总希望看你这般温柔的样子，我配合表演，听你的话露出了破绽，我没有感觉，看你没有删掉的简讯，我视而不见，在你怕被拆穿的时候，我笑出了泪。惊破定人的时候，你手机没电，听我问起昨晚的心中你哑口无言。当我伤心要和你聊天，你就说想睡，在我痛了之后才发现你爱要暧昧。亮亮亮亮，男人潇洒天王，亮亮亮亮，女人更重希望。 有感觉，看你没有强调的谦虚让我视而不见，在你话题太短的时候我笑出了泪，在游荡，打在脸上的光亮，明晃晃。手心里有勇敢，在渴望，藏进心里的倔强。灰姑娘，你心里有孤独，在叫嚷，呼之欲出的慌张。不漂亮又怎样？你梦里爱只怕很受伤，面对寂寞的走廊，好心慌。他他

歌手窦靖童20岁的生日，他在微博当中晒出来了一张照片，照片里边童年的窦靖童是抱着妈妈王菲的大腿，长大之后呢，窦靖童紧紧地抱着妈妈，左右两张照片对比，令人生出了无限的感慨啊！王菲致青春。 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冻裂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骄纵的星星烟消云散。 抱歉，其他全省略，甚至我问理由都被拒绝。我拉着你，望着你，欲哭无泪。你淡淡的，冷冷的，那么绝对。话越说越让自己显得狼狈，任何苦要爱到自尊都被摧毁。抬头看，低头想，欲哭无泪。你飘的心散的发在风中飞，我忽然间放开手，再无所谓。别坐在街头，觉得爱人好累。

期郑华健因为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以及曲风被视作是阳光游子，后来呢因为其实力的唱功和天王般的人气获得了国民歌王、天王杀手的美誉，是20世纪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歌手之一。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郑华健《我的情歌》。 重重的幸福是一种负担，把明天醒来它变成遗憾，天色慢慢慢慢相守太难，容易感伤。总觉得付出比较简单，当我爱的人他还在游荡，让情渐渐渐渐变淡，不是温柔可以补偿。情歌唱得那么孤单，思绪那么混乱，我从来不懂把心藏。但往事不能不看，寂寞不能不管，我一步一步回头去纠缠。情歌唱得那么悲伤，你是那么难忘，要如何才能将你忘？而事实都是一样，爱恨之后聚散，我一次一次劝自己遗忘。总觉得等待不能太长，任时光流转它没有答案，你我会慢慢换变淡，分手也许是种体谅。悲伤，你是那么难忘，要如何才能将你还？ 聚散，我一次一次将自己遗忘。情歌唱得那么孤单，思绪那么混乱，我只能孤单到心酸。但我是不能不甘寂寞，不能不管一步一步回头继续走散。情歌唱得那么悲伤，你也是那么难忘，要如何才能将你放？而心事都是一样，爱恨之后聚散，我一次一次将自己遗忘。 觉得等待不能太长，任时光流转，它没有答案。你我慢慢慢慢变得分手，也许是种体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像是小孩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百，问他懂不懂欣赏。心情很强，哦，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窗。 周杰伦具有着一种独特的唱腔，他依靠一种个性化自然率真的演唱风格完成了其声音的塑造，并通过恰到好处的假声以及语气词的控制来增加作品的表现力。他的发音也是非常鲜明的，而他打破了那种歌手吐字清晰的原则，转而以一种不考虑平仄突出旋律的方式来演唱歌曲，并将这种个性同青少年听众对于时尚音乐风格的需求进行了恰当的对接。一起来听到周杰伦算什么男人。 亲吻你的手，还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们也照样过，不会很难受，我会默默地接受，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始过，就足够。我的温暖你的冷漠都爱情了，如果爱情化在起舞的转世模糊，还是能清楚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真看得走却不问不问，是我多天真，就别再认真，期待你还给你借光受让的。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再等，别差你再继续难分，要比遇到更好的男人。靠着你的头，让你当胸口，那个人已不是我，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哦，难过。日子开始过，我没你照样过，不会更难受，我会默默的接受，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始过，足够。我的温暖你的冷漠都爱情了，如果爱情发在情侣的城市模糊，还是更清楚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用真诚看得走却不问不问，